刘子谦的亲人，这个名字可能很多人很陌生，但是提到他爸爸应该都熟悉了，就是刘家昌。嗯，他是刘家昌的儿子。这一首《亲人》呢，是他演唱的刘家昌曾经没有发表的一首歌曲。那今天的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丁薇的《断翅的蝴蝶》。这首歌本来是改编自河北的民歌《小白菜》的，但是从北方民谣到纯西化的 Blue Jazz 这样的过程呢，却毫不留痕迹，真的是可以诠释音乐无国界的真理了。好啦，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所有歌曲啦，希望你喜欢。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，我是小军，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您，拜拜。 多年以前，一晃如过天，能再次牵你的手，已是有缘。褪色的红颜，黯然的双眼，美丽人存within the sound.

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，滑雪场、游乐园、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，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。 找我呀，我来帮你告诉大家，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，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。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：1391011-3033，1391011-3033。 搜索实时热点，网罗天下资讯，开车听资讯。 北京晚报消息，据市交通委运输局工作人员透露，本市现有的700万辆共享单车还有投放空间，而今后这些共享单车会有全市统一的停放区域设置标准。目前，海淀区、西城区、石景山区等区已开始先后施划各自的共享单车停放区，甚至有的还施划了禁停区。市交通委正在进行共享单车停车位设置技术导则，会把颜色、大小、标识都统一。此外，到2020年，城六区要完成所有城市道路的第一轮自行车道改善工作，本市至少要形成3200公里具有独立路权的连续的自行车道网络。中国新闻网消息，记者从26号举行的2017年北京市农村工作会议新闻发布会上获悉，北京今年将开展农业电子商务试点，推动互联网加与农业生产等各环节融合，积极推进京津冀鲜活农产品一小时物流圈建设。据中共北京市委农村工作委员会副书记康森介绍，今年将加快发展互联网加农业，开展农业电子商务试点，培育一批本土农业电商发展典型，探索农产品优质优价销售的新模式。 好音乐九五九， 只要你在我身旁。 天边作草， 南四方 沙漠苍茫，那女雪上扑面，这雕人心在外奔驰，笑道此生无情 缘，应知爱意似是流水。 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作草 南四方 沙漠苍茫，那女雪上扑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身经百劫也在心间，因义两难断。 看见孤单的形状在空气里曝光，明明是咖啡不加糖，怎么喝还是懒洋洋，你不在的天气装了开关，碰到天亮就黑暗。我一